前的路暖暖，泥土中央，我顶上升起太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妇女之友，一到周六周日出现在我们女神的百分百节目当中的嘉宾天一。大家好。 什么叫传说中的？ 因为大家可能很多只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 嗯，好的，说的没错。那其实天一说的也不是全对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嘛。 嗯， 大家可以就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那么我们屏幕下方有这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一下，扫一下就进去咯。 嗯，所以说如果你想看看传说中的直播间，传说中的天一到底什么样子呢？您可以找到我们网络的深度的合作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没错，那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的 2017年的 最后一期了，同时呢也是我和天一应该说是本年度最后一次搭档了。 对，应该说是以搭档的身份，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 对，最后一次了。然后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标题呢，也是2017化妆间的大回顾啊，也是要跟大家做一点点小煽情了，也是同时呢，也是要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我们2017年的这个几个比较经典的视频，美妆视频。 我们的节目的精彩瞬间，今天我们也整理出来呢，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放松一下。 没错，好，还是先进入到我们的 女 神 麻 辣 烫。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我是一梦的好朋友，我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还是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化妆的这个一个物品，你猜是什么？是你已经参加这么多期女神的这个节目了， 嗯， 你对化妆品肯定有一定的了解了。 对，你也给我点选项啊，化妆品浩如烟海，你让我这么猜，我怎么猜得出来？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步啊，而且我可以 你告诉我是哪一步需要的吗？我大概猜一下。 什么样哪一步需要的我不告诉你，现在我先告诉你说一下它的特点啊。首先它的作用是整个妆容一个很突出的一点， 很突出， 很突出，特别突出的一点。其次就是如果没有它的话，女生会显得很没有气色， 很没有气色。 对， 还有别的提示吗？ 还有别的提示就是不大 不大。 对，管状的。 真相只有一个，让我来猜一猜。 好， 首先我们第一条分析啊，是我们女生当中必备的一步哈。 对， 那必备的呢，女生常用几乎就这几样。首先就是那叫什么 BB 霜，那个气垫 BB， 这是提亮肤色用的。口红来涂嘴唇的，还有就是腮红来涂脸的。 OK。 然后第二步，他说提升气色，我觉得首先 BB 霜可能气垫 BB 不太适用于提升气色啊，因为它是。 把我们皮肤调整肤色的、 嗯、 气色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要么是嘴唇，要么是指腮红，让脸上的变得更红润、 嗯、 所以我排除掉了这个气垫 BB、嗯、那腮红和口红来讲两个都不算太大，所以这点无法排除，那我只能二选一。 我刚 幸福二选一选一下。 我刚说了一个管状的。 你说了管状吗？你没有、 啊、我说了 你没有， 我真的说了刚才。 好，正确答案就是口红，对不对？ 对，没错，这个也是一个关于口红的一个话题、 嗯、 这个话题呢也是挺狗血的，就是经常吃掉口红时间长了会中毒吗？ 我想想啊，首先只要在嘴唇上涂上口红，估计吃 难免会 被吃掉。哎， 掉， 我想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美女刚涂完口红吃东西嘛，前面涂的美美的，啊、然后啊，这样张大嘴就往里面吃，就生怕那个口红碰到那个食物磕坏了妆容。 论女神，你怎么修养的，对吗？ 对， 其实这个正确的答案呢，只要不是故意吃的，基本上是不会的。 就是你别整管往嘴里吞，就不会中毒，对吧？ 是这样子的，就是。对化妆品来说呢，这个监督标准最严的几个国家呢，比如说欧盟和我们国家、 嗯、 把这个口红中的铅浓度呢分为是小于 10ppm 的强制执行，然后美国的这个食药局呢也已经准备把这个限量作为这个推荐的标准，不会强制的实行。那这个限量值呢是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勿吞食的这个前提下、 嗯、 所以就是比如说用这个舌头舔呀吃饭这样的这个日常情况下呢是可以考虑到的。就 你是说用舌头舔口红还是舔到、啊、涂到嘴上的口红？ 涂在嘴上口红直接舔口红，其实我觉得 直接舔口红这个、 啊、是不是很变态、啊、 跟吃没区别了。 对，如果就是大家实在是很担心的话，为了避免这样子的情况呢，大家还是如果在吃饭的时候呢，一定 擦掉， 对，将这个、用纸巾把这个已经涂在嘴上的口红擦掉。 嗯， 对， 吃完饭再补呗。 对 对 对, 对， 因为确实是这个口红里面很多的铅，确实是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对，只要你不是整管吞，应该没事儿。 对，应该不会有事儿的。 嗯 嗯。 好， 那女神麻辣烫的第二条呢，就是女生的这个小肚子可以通过健身塑形来消除吗？ 肯定可以吧、 嗯、 因为你像那个女生不是要练出所谓的马甲线吗？ 嗯， 那我觉得练出马甲线的女生小腹应该是很平坦的。 是的， 嗯， 那其实这个健身塑形是可以的，但是减肥是更可以的。就是这个塑形呢是指这个在体重没有明显的变化前提下， 嗯， 减这个小体围，就是减我们的这个小体围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胳膊呀， 嗯， 还有这个腰啊、 腰 腿呀、啊、小腿、肚子这样的情况， 都是难减的地儿。 没错，就是由于肌肉的体积比同样重量的脂肪小很多，所以增加肌肉量、减少脂肪量，自然可以使这个体围减小。如果你不做这个健身训练的话呢，单纯的控制饮食，就是减肥的话呢， 就是饿瘦了。 对对对，也是可以的，也是 OK 的。 但是那个不太健康。 是。不太健康，因为我有一个同学，真的他以前还是挺胖的， 嗯， 然后他真的是绝食的那种减肥，最后你知道现在真的是身上一点肉都没有，而且干巴巴瘦的，就是一点点，就是完全只剩骨头的那种。 就这种瘦也不是我们大家现在喜欢那个美感的瘦，对吧？我们希望的那种瘦，哎，有点像维多利亚秘密当中的那些超模，他们看起来积极阳光健康，并且有肌肉、 嗯、 感觉是特别有活力的那种苗条。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现在比较追求的健康的瘦。 嗯，对，没错，我们经常就是女生嘛，就是追求这种，就是还是要有一点肉的，就是会看得更加的丰满，更加的好看。就是你不觉得有的女生瘦的就是瘦骨嶙峋的，特别没有安全感吗？ 你是说男生没有安全感吗？ 不是，就是正常，就是女生的角度也不是很喜欢太瘦的。 嗯，我觉得是这样，有些人可能对瘦追求到了极致， 嗯， 这个物极必反，我觉得可能就有点矫枉过正了。我们还是追求和提倡比较健康的、正常的我们的这个身形。 没错，嗯，好，这就是我们女神麻辣烫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主题直播间了，就是我们的女神化妆间。 化妆间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就是妇女之友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如果您想在网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九八二，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在今天我们2017年回顾的这个单元啊，跟我们多多的互动一下，让我们看到你的想法。 是的，没错。好，其实哎，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天一，刚才就是在我们放这个女神化妆间的这个片头片花的时候，你那个毛衣是现在这个毛衣吗？ 对，我那天就是穿的身上的这件黄色的毛衣。如果大家刚才有看我们视频开始的那个片段的话，就是那个黄色的像小黄人一样的，其实就是我今天身上这件，还好一年没有变胖太多，还穿下了。 这是去年的那个衣服是吗？ 对，这件衣服其实并不是我的。 嗯， 这个其实这个东今天要 并不是你的，你什么意思？ 要把这段故事讲完。 好， 这段故事其实就是我跟一梦相识的一个故事的所谓的前奏部分，前章前序。 是的， 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就是去年的春节期间有一个广播过大年，今年也会有类似的活动啊。那么当时呢，我是负责网络直播端，那么那一天我就想说换一个造型吧，平常呢穿的都比较死气沉沉的，那我今天穿一个过节嘛， 就是亮一点。 对，所以我就是跟别人借了这件黄毛衣，然后穿了一个就是 你，然后你不还人家了是吗？ 听我说完，然后穿了一个那个背带牛仔裤，就大家想想那个现在很流行的小黄人的造型，其实我扮完这个妆，别人就说哇，你真的好像小黄人。 你现在也看起来很像小黄人。 好吧，然后这件衣服那天就是直播之后就被了咱们青年广播的一位同事看见了。 嗯， 然后这衣服当然我也就没有还了，就那个我的朋友看见我穿这个衣服这个造型说，哎， 这是比较合适， 你这个造型确实非常适合，那这件毛就送给你了，包括那条裤子是跟另外一个， 还有我的 孕妇同志借的，你知道吗？是个孕妇同，因为要追求比较肥的造型，他是孕妇时候穿，他说他想生完孩子现在也不用，也送给你吧。 嗯， 然后都给了我，然后就说到了我怎么跟一梦相识的。 嗯， 正因为这个哎，镜头切过来了，好突然。正因为当时这个咱们青年广播的这位同事，他那个看到了我这段直播，然后当时一梦正在录制这个节目的样带， 对，录制我们女神百分百的这个样带。 对，然后呢这时候差了一个跟他搭档的男生，然后呢这个人就想到了我说，哎，要不天一来跟一梦试一下。 是， 然后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这是干什么，我单纯以为可能是帮一梦完成一个作业或者一个什么，我都不知道。总之我就是莫名其妙的陪他录了这么一段。 而且说实话，就是当时在我们录这个样带的时候，我们两个其实前提之下没有，就是没有太多的 沟通， 我们两个完全就是算是即兴发挥吧。 对，就是我们定了一个主题，然后就开始两个人像现在这样 就是很 聊天。 对，就是很随意的去聊天，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那个状态是非常好的， 很自然， 非常自然。因为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就是可能不是很喜欢那种死气沉沉啊，或者是照着东西读啊， 或者那种匠气十足特别城市化的主持。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很有缘分的。 对，也就是因为这一个我连不知道是什么的样带把我带到了女神的直播间， 是 跟一梦在这一年当中一直在伴随大家聊这个我并不算擅长的美妆话题。 对，没错。对，其实对于男生来说确实是对于美妆啊护肤这些确实是肯定不太了解，包括天一也是。一开始我们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分不清那些化妆品是干嘛 的。他真 的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素颜霜。自从有一期节目是讲素颜霜的吧， 这是我们还是在试播阶段。 对对对， 在一个小的直播间，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么漂亮的直播间的时候，这时候这个直播间正在装修，我们在一个小直播间试播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期关于如何让你几分钟让你快速出门这样一期主题。 哎，是的。 对，我接触到了素颜霜。 对，他接触到了素颜霜。从那个节目开始之后的每一期节目，天一每次这个上节目的时候都会涂素颜霜， 就是大家从此告别那个灰黑的我，变成了现在看起来貌似有点白嫩的我。其实我一旦擦掉之后发现，其实没这么白。 哎，但其实我觉得涂上之后确实是整个的 气色 还有就是这个脸上一些比如说 没有 暗沉呐， 没有 这些全部都遮盖掉了，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其实 所以还是感谢我们女神化妆间嘛。 对，感谢女神化妆间，其实教会了我很多知识，比如说我们专门做过一期关于眉毛的，就是不同的眉形如何画这种眉形，哦，这样根据不同的脸型如何画适合这种脸型的眉毛。 眉毛，对 对, 对， 自从画了那学了那期之后，我每天上节目之前都要对镜描描眉，画一画眉。 真的，你这是画过的？ 其实颜色没有很重，我们外面的主持人笑了。下档节目主持人听到我聊到这个笑了，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啊，既然咱们是做化妆间这一档节目，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应该起码也要有一点这个对于节目的尊重，所以我每次上节目之前都尽可能让自己状态看起来好一点，但有一点我没保持住，就是我这个脸的大小没控制住， 一直都是胖乎乎。但我觉得天一，我昨天和天一晚上一起吃饭嘛，还有小磊，我们三个一起吃饭，然后天一给我们看了他十年前的照片， 对，整十年， 也就是大一的时候， 零七年的那张照片，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瘦的时候没有现在好看，没有现在洋气，你们懂吗？真的 没有现在洋气，是因为那时候真的小年轻的时候都比较土。 当时他给我看了一张照片，然后他那个时候是有头，长长不是有头发，是 长 头 发，现在是短头发， 对，长头发。然后我说天，我说天一，我说你这是帽子呢？我说还是头发呀？就感觉整个是扣上面的。我说可能是零七年那年比较流行吧。 流行也谈不上，就是在我毕业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只适合长头发，直到我发胖了之后，我发现其实原来剪短头发也可以，就是圆圆的脸配一个圆圆的头发其实也还可以，所以就开始留了现在这个长。但是我现在开始往长留了，因为我发现长头发有个好处，可以修饰一下我现在日渐圆润的脸型。 我觉得其实天一还是很适合这个胖胖的一种形象。我有一次跟天一录样，就是我们录样带的那次嘛，你去找我们，然后天一，我下楼， 我一进门呢， 我一下楼，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在哪儿呀？我说你在哪儿呀，哥？他说，然后这个时候我一扭头，天一从一个那个透明的玻璃那块瞅着我，然后这样子敲那个玻璃窗，我当时一下子被萌化了，你知道吗？ 萌化了， 太可爱了，就是整个的胖胖的一坨，然后在那边敲玻璃窗。 我就知道好话超不过三句。 我永远就是跟天一说着说着，我就说，哎呀，我说哥，你怎么又胖了呢？要不就是说，哎，你是没瘦吧？总是圆圆的，非常可爱。 所以如果我们的现在正在听或者是看我们节目的我们的老朋友，你如果一直关注我们周六的女神化妆间，你就会发现天一从一个脸还能看到现在慢慢的已经开始镜头装不下了。这一年当中，我这个节目也见证了我发胖的过程。 所以主持这个女神百分百你是很开心的，所以才会慢慢的发胖， 心宽体盘。 对 不对？ 好，其实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我们就是刚才说了给大家准备的几个五个视频吧， 对， 一个视频，然后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比较经典的一些片段， 我们看看时间能放多少，我们尽量给大家多放一点。刚才我们说的这脸胖了就要留长头发，因为发型可以改变你脸部给人的视觉感受， 对，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看如何教你快速盘发吧，好不好？ 对，这个标题呢是20秒搞定这个盘这个丸子头， 半丸子头， 半丸子头， 对，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一看我们的视频。 好的， 就是咱们现在很多中短发女孩啊，因为她可能觉得哎下面头发都扎上去了没有安全感，对吧？啊，可以留一部分，然后扎一部分呢，那这样既打破了咱们原来的这种呆板的发型，对吧？然后又有一个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就有个小细节，对吧？显得更俏皮一些。这个也很简单了，就是那从耳朵上方的两侧，对吧？把头发啊，直接两手拢起来，对吧？然后拢在中间，然后用一根皮筋呢，把它绑成马尾的形状。这个地方呢有技巧，就是我们绑到一半的时候，不要把头发都拉出来，直接拉到一半。就已经形成这个半丸子的丸子了，一半了啊，然后再把另一侧的， 就是 上一半的发型直接 再给它卷进来， 对，直接绑到这个皮筋上，然后这样的话皮筋呢也会被藏到里面，对吧？这样的话 还隐形了，等于是 看起来的话，因为有的女孩的皮筋真的很不好看，对吧？ 对，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藏到里面。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的那段视频呢，是我们灿森老师教我们怎么样完成半丸子头，20秒就搞定哦。 基本是20秒。哎，我现在特别想拿一梦头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真的绑出那个半丸子头。 我不想让你给我试。 当时那个我们的代表主持人赵爽啊，就是说，天意真的要试吗？结果我在他的发型、他的头发上来学了我们下一条视频，就是如何编一个度假的那种节假日那种风格的编发。 对。 结果编完之后，赵爽就说：“嗯，咱们俩这丑结下了，又觉得太难看了。” 难看吗？当时？ 嗯，反正有点惨不忍睹。不过具体怎么编的，我们可以看看视频中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的，我们看一下。 这个模特呢，就是中长发，对吧？ 嗯， 跟赵爽发型的长度差不太多， 嗯， 对吧？那这种女孩其实扎头发什么的，往高了扎呢是比较麻烦的，尤其发量比较多的话，会很难扎，对吧？ 嗯， 那我们可以选择，那在下边，对吧？ 嗯， 来一个侧盘发，对吧？ 侧盘发。 然后呢？ 老师边做我边学吧，好吧？ 好， 这个侧盘发呢， 这个，到演示区啊，给我们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我现在有一种这个不祥的预感哈。现在老师要为大家伙演示侧盘发。首先我们拿这个模特的头把它梳了一个偏分啊。 对，最好是侧分。 嗯， 然后呢一侧的头发呢要稍微的盖下来一点。 嗯，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修饰脸型。 嗯，一侧头发盖下来一点。 对，然后我们把剩下的发尾的部分拿到另一侧。 嗯， 全归到一侧来，对吧？有一侧有刘海，一侧是下面的，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其实很简单啊，我们就编一个三股辫就 OK 了，对吧？拿到一侧然后编一个。 但三股辫这种对天一来说就是天方夜谭，老师。 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正常的三股辫还是比较好编的，如果是反编的三股辫就比较有难度了。如果发量比较少，我们就可以反编， 就显得它这个发量会多一点啊， 会比较鼓，编出了辫子。因为正着编呢它可能没有那么鼓。 哎，天一，我跟你交流一件事儿哈，人家老师是把所有的头发都编到了侧面，你为什么这边还给我留了一堆呢？ 重点啊，重点全部啊，只是我们把前额的头发呢那一区的稍微盖下来一点。 嗯， 对，然后把另一侧的头发归到一侧。 对，然后 快速的就可以编出一个 编出一个三股辫哈。 对，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因为编辫子大家都会，但我觉得编辫子从哪儿开始起，从哪儿开始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事儿。就比如说咱们看一些年代戏哈，他们也编辫子，那他们编那个辫子呢就很紧实，然后一般就是从这个发根儿开始就开始编这三股了。但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时尚圈的人编的辫子呢很松，很而且这个开起始点会比较低一点。 这个就是我要说到的一个重点，也就是说，你看，如果扎的特别紧，我们从这儿就开始编，就显得会特别粗。对吧？ 嗯， 很像那种农村的小方啊什么之类的。 这个倒没有，就是我们印象当中比较有年代感的一种 大 辫吧。 会显得就是比较在有年代感的一个感觉。对，所以说我们其实编的时候要从下面开始一点，对吧？也就是上面这块我编得很松，是由松到紧的这样一个过程。越往下是越紧的，越往上是越松的，特别蓬松。然后呢我们编完之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拉松。对吧？怎么让它显得蓬松呢？我们是从每个辫子的里面抽出一股，不要都拉出来，抽出一股。 哎呀， 我是边看这段视频边在 笑是吗？ 因为当时 赵爽，人家 相当嫌弃， 人家 老 师 教， 对呀，人家把这 所有头发 都， 我还留了一辫，因为我听岔了。他说你要什么留一半在那，他其实是想说前额这边挡个脸。我以为我要留一撮头扔到前面去，所以我把一半头往前扔，然后编到一半，那个赵爽就说：“哎呀，天一，你怎么还留了一半头在这边？什么意思？ 以为要扎两个麻花辫？” 然后我就赶紧拉过来。然后这段视频没有后面扎完的效果，扎完之后呢，因为我这边手头没有那个皮筋儿，我就只好拿了一个发卡这么夹上了。夹完之后，赵爽说：“你这是什么玩意儿？为什么还有个正中拔翘？”在我这个发尾这块就是极其失败的那次编发。 我的天哪，天一，我得亏我没有那期不是我啊。 对， 而且那个时候我头发好像还没有现在这么长。 反正如果你在的话，肯定我就是拿你来练手了。 就有因为我头发现在慢慢开始变长，有一阵一直都是这么长的，就不是很长。 长，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给我编也编不上去。 对， 还好是那个爽姐过来代班了。对， 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在下半年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啊。 嗯，好的。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传说中的妇女挚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2017化妆间的大回顾啊。 嗯， 刚才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放了两个视频，分别就是我们蔡森老师教我们如何在这个20秒和这个3分钟的时候来完成这个 编发， 一个是半丸子头， 对， 然后一个是休闲的也是一个麻花 度假的那种麻花辫， 就是很洋气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很随性又很自然， 对， 特别适合出去玩的时候编。 对，而且现在马上春节了嘛， 嗯， 就是现在很多人都选择春节就是出去旅行啊，跟一家人， 对， 就是很多都去海南那边度假。那比如像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发型。 对，看着既时尚又特别的自然亲切。 没错，是的。 对，但前提是你得练得好一点，不然像天一在视频当中给我们的赵爽主持人赵爽编的时候，就被人家嫌。演技的不行，那就不是编的好不好看的，是能不能看的问题了。 是的，不过我觉得你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现学现卖嘛。 就是胆儿比较大，就没编过辫子就敢给人瞎编。 好，其实我们说是女神化妆间嘛，其实我们不光是有这个造型上面的一些讲解，嗯，当然我们在这个主要是在这个护肤还有化妆品上， 对， 肯定有更多的讲解。那接下来给大家放的这个视频呢，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卸妆。妆和护肤的是吗？ 对，我们来看一下。 嗯，我们的这个视频好像没有声音。 嗯，好像这个视频的声音出现了一点问题啊。 是的， 没关系，那我们就看 视频。而且不仅是这个视频上这个声音，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这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挑这一期？为什么一定要是我是这个纯素颜？你为什么要挑这一期？ 因为那一期啊，我们就说正确，那期我们的主题就是正确那个卸妆加保养，让你越活越年轻。 嗯， 其实那一期我们就看视频给大家讲解吧。那一期最受打击的其实是我。 嗯， 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一期我们的老朋友啊，小峰老师 是 还专门给我的那个皮肤做了一个测定。 他说我们两个有个对比是吗？ 对，就是拿一个小仪器来测定你的水油值。 是， 然后测了一下那个一梦老师的结论说，嗯，一梦的皮肤就像婴儿一样特别的细嫩。 哎，这是实话，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往期的回顾啊。 对， 我们的这个一直播上面都是有回放的，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老师真的说我的皮肤像婴儿一般的。 结果同时在 我的脸上也测了一下、嗯、测量的结果就是我的皮肤像黑土地一样特别特别的缺水。 是的。 然后老师正那个因为那天呢老师在上节目之前呢也帮我简单的画了一个小小的淡妆，所以那一天老师就测定完我这个皮肤之后呢就告诉我如何卸妆并且保养让皮肤呢恢复这个补水的状态。 嗯， 所以这时候老师就在介绍用什么样的卸妆油按着什么样的顺序来卸妆。现在老师就是在我的脸上当时在做这个实验，首先先将眼周围的这个妆容啊画的那个妆眼妆部分 嗯 先卸掉、嗯，这时候老师选用的是水油平衡的这一款卸妆油。那这种卸妆油最大的好处就是只要你不是敏感肌肤都可以使用， 对，都可以使用，而且我觉得还不腻，不是很腻， 对，效果比较好。 对， 那么之后呢那个一梦当时就问了一下我们的小峰老师说除了卸妆油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卸妆的可以选择的这个化妆品，然后老师推荐了这个卸妆膏。 嗯，不是化妆品，是卸妆产品。 对，是卸妆产品，就卸妆膏、嗯、因为卸妆膏呢它那个比较水嫩，特也比较适合我们日常来卸妆。 对， 但是老师也建议说像化妆膏这样的产品呢不适合卸大浓妆。 是的， 只适合卸像我们日常的这种妆、嗯、像当时天一画的这个比较淡的妆就比较适合。视频中现在我们老师就在拿化妆膏为大家做这个演示，那拿化妆膏呢稍微均匀涂在手上就可以在脸上进行卸妆了。 对，没错。 对，那这个视频就是当天天一备受打击的那个视频，就一边被卸妆一边鄙视说哎呀你皮肤怎么这么缺水，你看都是红灯了，就像黑土地一样的干。 所以你现在有及时的护理你的肌肤吗？ 自从大家看到的这期视频开始，天一就开始注重对皮肤的保养。 保养是吗？ 对，日常的比如说补水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那个玻尿酸、 嗯、 那么我就会外用的玻尿酸来定期给皮肤进行补水、 嗯、 在那之后的一期那我们小芳老师也带来了那个机器在天一的脸上又试了一下，但是那天试量的结果说虽然还达不到像我们一梦这样的婴儿般的肌肤， 拉倒吧， 但是已经由我的红灯变成了绿灯，就是已经接近一个正常的比较水油平衡的皮肤、 嗯、挺好的。 嗯， 说明我们的女神化妆间真的是对你可能也对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吧，就是在这个美妆和护肤上面有一定的帮助。 那就借着这个视频呢我们也提醒一下所有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是的， 平常任何时候一定要记住我们皮肤的补水是我们日常都要做的工作， 没错， 只有皮肤的水保持得好，你的皮肤才能像婴儿一样那么的细嫩那么的圆润。 是的、嗯、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还有懒男人。 懒男人，对，懒男人一般都会在这个肌肤上面不是很注重保养、 嗯、 但是其实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只是女生才注重保养肌肤，其实我们男生也是一样的。 嗯嗯 嗯。好，接下来要给大家放的这个视频呢是我们比较特殊的一期，教的是我们这个特效化妆。 对， 而且我们请的这个化妆师呢也是给我们的西游记吧，西游记 悟空传、 悟空传当时 四大神捕、 对，四大神捕 就这些电影当中来制作特效的那个团队， 包括我们的那个彭于晏演的是悟空嘛。 嗯， 当时我记得他来的时候把那个彭于晏的那个造型的那个孙悟空的头拿过来了。 对，就是那个他是拿真人那个模具一笔做下来之后在那模具上来做造型。 对啊，当时我 原始的版拿了过来， 而且当时我抱了一下那个头，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根据彭于晏。 你就觉得你抱到了彭于晏是吗？ 对，我觉得我抱到了彭于晏 粉丝心态。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那这段视频应该也是声音这边出了点问题、 嗯、对， 就这个视频当中正在显示的是不是、 哎、天一，我觉得你夏天会瘦一点的。 对，我说了嘛，夏天的时候还是稍微瘦一点，随着冬天的来临我的这个体重也在慢慢的增长。对，视频当中呢这个化妆师正在为我画一个小犄角。 对， 这个小犄角呢就 是 小妖怪的那种 小 犄角、 就是、小妖怪的犄角。对 对，老师先是用这个胶把我的这个在那把这个犄角粘在了我的这个额头上面 ，嗯， 然后同时呢，用胶在用黑色的颜料在这个角的边上来做过渡，跟我的皮肤就仿佛它是从皮肤当中钻出来的这种感觉， 嗯， 随后呢，老师用红色的颜料呢，在这个皮肤的连接处呢点了点红色，就好像是穿过了我们那个肉皮长出来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通过视频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角做的特别的写实，不 像我们那个看比如西游记电视剧中那种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看着很假的角这个没有，这就是特别写实的那种角， 是的，是的，就感觉直接长在他的脑子上， 对，脑子上， 脑袋上，不是脑子上， 脑子上长角是什么意思？然后，对，老师当时就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整个这个相关的步骤。 嗯， 那么在画完这个犄角之后呢，老那个在一梦的强烈建议下，老师不仅给我画了犄角，还帮我做了一个黑色的瞳孔。 对，黑色的瞳孔是往这个眼睛里滴黑色的眼药水。 对，黑色的眼药水 真的还是挺吓人的，而且我觉得我夏天的时候也比现在瘦。哎， 冬天我们都在囤积脂肪， 气死我了，胖死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一看过去的视频都在感慨过去的人，过去我们还算是瘦一点是吗？最近变胖了。 对， 好，我们言归正传啊，老师现在视频当中就老师正在将这个黑色的眼药水滴在我的眼睛里。 是的， 你知道当时我什么感受吗？ 什么感受？ 我睁不开眼睛。 哎，但是你 他那眼药水是有点黏，就所以说我睁眼就是一旦闭眼的话，两个上眼睑下眼睑会有点黏，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眼睛变得有点呆萌的感觉，是不是？ 是，但是 因为整个眼睛都是黑色的。 对对对，哎，但是除了这个感觉，还有其他的感觉吗？感觉有不舒服吗？ 感觉就是眼睛里有通药汹涌而出，然后在这视频当中也看到，紧接着我就流了一道黑色的眼泪。看起来特别可怜。 哎，这个大概能持续多长时间来着？ 你说这个黑色眼药水吗？ 对对对。 嗯，他后来在下了节目之后又给我眼睛里面滴了点这种眼药水，就是再往外清一下。 哦， 其实它首先是特别健康的， 对， 不会对我们的视觉造成任何影响。 是， 然后呢它很快就会消过去，只能说可能在我们的影视作品拍摄当中呢，滴上这么一点眼药水能让你就是瞬间看起来眼睛比如说由白变黑， 由白变黑 这样的过程。 嗯，还不错，还不错。好，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视频呢，就是讲也是讲我们护肤的嘛，是在面膜上面画画，对吧？ 用面膜来画画， 用面膜来画画。所以到底是敷面膜呢，还是在画面膜？我们来看， 我们看这段视频啊，不知道这段视频。 因为真的就是北京的天气本来就是比较干燥的，现在又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哈，所以你的皮肤呢只会更缺水。 对，因为说实话很多男生啊，我觉得女生可能在这方面会好一点啊。 嗯， 男生基本不注意保养，可能就一瓶大宝一年四季还刨去那个忘了涂。所以这皮肤啊都跟天一一样特别的需要这个我们护理一下。 对，现在有点像画这个京剧脸谱的感觉哈，啊，就是要把它均匀的涂抹在你的皮肤上。 我看不见自己现在涂的是什么颜色。 丑角的那个白色。 那不是奸臣的那种吗？曹操那个。 圣诞静默丑你选一个吧。 我能选择忠臣吗？我要是红脸。 嗯，那我估计你今天达不到了。现在正在涂的是白色哈，白色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是这个促进胶原蛋白还有透明质酸的合成，淡化皱纹，还有这舒缓肌肤的功效哈。现在这小峰老师正在给天一涂抹白色的一层。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种感觉涂在脸上的啊，它跟我们涂不一样在哪儿呢？ 像刷墙吗？ 我的脸有那么大吗？强烈。 有， 感觉特别的舒服 啊， 就是凉凉的。 嗯， 那种感觉就是跟我们在脸上抹的那种化妆品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其实我自己现在觉得肌肤效果的面膜都会有一点凉凉的感觉，它有一种镇静的感觉。 嗯，其实还蛮舒服的。 嗯， 爽姐可以继续介绍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功能啊。 来，这个我现在先来说一下，这个现在涂的是白色的哈，然后其实一会儿呢还会有这个白毛根提取物的面膜，这个补充角质的水分，还有淡化皱纹，还有石榴果的提取物啊，里面有花青素，还有各种啊延缓衰老、保湿和抗皱。这个一会儿在你这个不断涂的时候，我再给大家慢慢的介绍吧。 嗯， 现在我们涂上去的是白色哈，然后我们再请小鹏老师介绍一下下面要涂的是什么颜色了。 是黑色对吧？ 对，我们现在要涂黑色，就是清除天一的黑鼻头 啊。 要清黑鼻头了是吗？好，嗯，来吧。 这个现在这个天一正在做这个涂鸦面膜的示范哈，请小峰老师。 哎， 刚才呢，就是我们在那一期节目当中是由赵爽代班的我们的女神化妆间。然后呢，今天那期我们的节目就是老师在拿这个面不同颜色的面膜，它是一个涂抹式的面膜，然后在脸上来涂，然后不同的面膜呢会有不同的效果功效。比如说当时涂的白色就是一个基本的润肤的这样，黑色呢就是可以去除我们皮肤中的黑色的杂质， 是 后来还涂了一个红色大嘴唇。那一期我印象特别深啊，我们这期节目接下来是那个酒吧活力榜嘛，我们的主持人月月当时从那个直播间走进来，看到我们正在下节目，看了我也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就是那个画完之后特别的怎么说，猛的一看这个人画的脸上那个红一块绿一块还有点吓人， 还有点吓人。 就整个那个节目在后半段，我们的那个代班主持赵爽啊，就一直拿着这个纸这样挡着脸，就不敢看我。然后我当时想说，我这个涂完面膜是有多吓人？你怎么不敢看 我？ 我 的天，是这样子的吗？我真的好期待，我要看一下往期的回顾。 对，如果我想看那期天一到底被化妆成了什么样子啊， 是 可以看一下。其实那种面膜呢很简单，它只是为我们生活中啊增添一点点小小的乐趣。在护肤的同时呢，比如说情侣之间、夫妻之间，甚至跟父母之间，可以用这种面膜做点生活的小调剂，既是很有意思，同时还能起到护理皮肤的作用。 没错，是的。哎呦，我们的这些视频也基本上都是放完了啊。 对 对， 你想想， 对 这个2017年，我们为大家做了那么多期不同的主题的节目，你印象比较深的大概有哪几期呢？ 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我最难忘的还是我们第一期。 第一期是 我们试播的时候。我们试播的时候，当时因为我们的导播间是不允许带一些就是水制品的。 那时候我们做的是面膜测评，是吧？ 对，面膜。然后我买了好几款面膜，然后就一个一个在天一脸上敷。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请嘉宾，我就充当这个化妆师的一个角色，然后再给你敷面膜。 那期节目结束之后，我的朋友看完之后跟我反馈说，节目中的你那是什么造型，一脸贴一个面膜，就是整人家上了个节目露了个脸，你上了一期节目， 对， 一脸一直在贴着面膜，完全不知道谁上了节目。 对，完全是那种效果。而且其实怎么说，我觉得整个的女神百分百化妆间呢，从一开始走过来吧，就是我觉得天一呢也是跟我是越来越有默契。 对，从完全不相识的两个人到现在默契十足。 对，而且我觉得确实这个节目给天一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你说我从此开始注意皮肤保养了？ 对，这个真的是。而且我觉得天一越变越帅了。 这么违心的话可以不说。 越变越可爱了。 我们不鼓励大家说谎，我们要做诚实的人。 好，其实呢这一段呢就留到我们的这个接下来的我的秘密花语吧。也是我们啊，天啊，我们要倒计时了，开始。 对，我们的女神化妆间2017年要跟大家倒计时了。 对，所以接下来的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秘密花语，来，我们一起做一下我们的2017的回顾。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好，我们的秘密花语今天的主题呢是2017年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最大的遗憾，我这么说吧，我觉得就跟咱们女神化妆间这个节目板块相关的，就是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有还有好多好的选题没有机会在这个节目中为大家呈现了。这一年我们做过很多选题，比如说冬季如何护理皮肤， 对， 如何画一个特别好看的秋装， 是的， 冬装，如何画一个特别那个好看的职场装。当时那个我的下半生这部电视正在热播的时候，我们还画了职场装。 对 对，然后我们还教大家如何做发型，如何那个画一个假日出游的妆， 是的， 不是出游，不是出游的那个意思，是出去旅游的那个意思啊。 对对对， 还有出去玩的时候必备的化妆品， 是的， 什么化妆品？ 品可以一专多能。 是的， 尽管如此，我们做了这么多不同的内容，可是还是有很多的内容没有时间来得及跟大家分享。 没错， 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中哈，会问到我们说，哎呀，就是你这个节目当中那个东西到，就是东西特别好，怎么去，我怎么去购买啊？可能在我们节目的现在这个阶段都没有办法为大家呈现这么完整的内容。 是的，是的， 对，所以这就是2017年对我来讲一个小小的遗憾。 嗯， 真的希望就是化妆间节目可以为大家服务的更多更好，希望每个看了我们节目的人呢都可以从中了解到，只要你经营自己都可以让自己变成更好的那个你。 嗯，好，给你鼓掌。 好吧，鼓掌。好，一梦呢？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女神化妆间呢，女神这个百分百的这个节目呢，从明年开始呢，也就是变为就是另一档节目了嘛。 对， 就是昨天在我们这个 芳华同学会中， 对，芳华同学会当中呢，也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潮流梦工厂。 嗯， 而女神化妆间的这个名字呢，也是改为这个种草机了。其实和也是延伸了我们今年的这个节目的特色，也是继续为大家做这个化妆啊，包括护肤啊，种草一些化妆品啊等等这个之类的。而且明年我们的这个时长也会更长。那其实今年呢，刚才天一说了，我们的这个化妆间确实是给大家讲解了很多，给大家也是种草了很多的东西。我希望可以就是帮助到大家，也跟天一一样，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遗憾也是我觉得不能再继续就是和天一这么搭档。当然了，明年的这个化妆间呢，我还是继续会经常会请天一过来跟我们就是当嘉宾，跟我们做做客，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关于美妆的一些事情。今年也是因为就最后一期了嘛，也是没有跟大家觉得还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却没有分享到那么全面。对，这也是我和天一的一个遗憾，就是针对于这个节目。 那这样吧，我们在还剩下5分多钟，我们这个2017年的女神化妆间呢，可能就要跟大家再见了。 是的。 那我们有什么话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跟我们的节目组的工作人员说，我觉得也可以在这机会来说一下。 是， 一梦先来吧。 我先来。 好， 先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就是先拜一个早年啊。就是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啊。这个万事如意。因为再过今天还有明天然后后天就是跨入到了我们的2018年， 应该还有30多个小时。 是的， 对，就到了我们的新的一年。 没错。那其实整个的2017到2018的这个整个的跨度呢，也是一梦成长的一个阶段，也是在这个节目当中成长的一个阶段。也是非常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就是后面的一些老师啊，还有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对，就是预祝大家在2018年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呢都水水嫩嫩的，都漂漂亮亮的，然后身体健健康康的，万事如意吧，就是所有的愿望都可以成真。这就是我对大家的由衷的这个祝福。 好啊，你是把剩下的钱都扔给我了是吗？首先我先说感谢吧。首先我要感谢我身边的这位我们节目的主播，我们的主持人一梦。因为也正因为有一梦，才会有天一每期能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我们一起来聊跟化妆相关的各种各样的话题。所以也跟着一梦，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共同成长。可以说这一段经历是天一人生当中永远忘不掉的一年。在这一年当中，我实现了自己一个久违的梦想。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好像在其他节目中那个天一有稍微聊到过一点，就是天一曾经特别特别梦想坐在这样的一个台子上面，用声音和大家交流。所以今年特别感谢一梦，让天一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实现了话筒前这个做了11年的一个梦。 因为你也很优秀啦，你也很优秀。 谢谢谢谢，在这里呢我也实现了自己小小的一个人生愿望，所以这是我要感谢一梦的。也感谢一梦对我的帮助。 不会不会，你对我的帮助更多。 咱们俩客气个啥，真是。然后也要感谢我们正在外面的我们辛苦的导播工作人员。今天呢是我们的导播高阳老师。对，我们其实有很多位导播可能每天都在不同的时间段来陪着我们 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他们辛苦的劳动保证了我们节目正常的播出、 对， 尤其我们有很多演示的环节都需要我们导播老师控制我们的摄像头来把最好的瞬间捕捉出来，然后让我们的在网络直播听啊，在网络前收看我们节目的人能够更好的收看到。哎，说的我都有点激动了，所以我也要谢谢在导播间辛苦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这一年的努力。然后呢，我要说最后一点，就是可能跟我们的听众跟我们的观众相关的。在我人生前多少年，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次机会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用声音跟大家交流。所以我感谢你们这一年对这个节目的关注和收听。每一年呢，这个节目虽然没有了啊，它会有新的一个节目的样态呈现给大家， 对，新的一个形式， 依然会服务大家相关的信息。所以明年我不知道听音还有没有机会再次用声音跟大家交流，但是我想说，自从我用声音开始跟大家交流开始，我就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未来我也会争取在更多的平台上继续保有这份对声音的热情，然后用声音跟大家更好的交流。 是的， 马上就到2018年了。 对， 我觉得现在朋友圈有一句特别好特别火的话，我也在这里呢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包括我们外面的工作人员和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所有的工作人员吧，主持人们，我想说希望大家在2018年都能被善待。2018请好好照顾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观众，希望他们2018年都够开开心心的。 是的， 好， 我觉得其实2017年其实就是我们在做完这一期节目之后，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遗憾了，没有什么太多的遗憾。 我们把自己能说的能做的在今天都跟大家表达了。 是的，而且我觉得每一年这一年一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所以你要说没有遗憾多少都会有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停的在向前走。 对，总之如果若干年后你还记得曾经有一位叫一梦的主持人，有一位叫天意的嘉宾用声音陪伴过你一年的话，我相信这一年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对，我们就没有白费。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天一这一年的陪伴，天一是非常优秀的，也希望你以后的路会越走越顺畅， 也希望一梦在即将迎来的毕业季能够找到一份自己最理想的工作，继续用你的美貌和声音把你的快乐散播给所有的观众。 不是声音，是笑声是吗？ 笑声也可以。 好的好的，那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呢真的是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拜拜， 再见。 我是一梦， 我是嘉宾天一。 好的，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是982活力榜，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982。拜拜， 拜拜。 Gonna come like the weather. This ain't for